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7月18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六。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5和0。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那么今天白天呢是雾转多云，东部南部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渐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80%。白天的最高气温33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5度。那么今天白天天气闷热，请您注意防暑降温，近期不要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地区活动。这两天呢都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所以今天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34，来看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西直门桥南的北向南有事故，造成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西北二环外环方向全线车都队尾排到了安定门桥，建议绕行平安大街。北三环太阳宫桥到蓟门桥东向西全线车多，东三环双井桥南的南向北是有事故。 走进故宫，寻找神奇的大怪兽。狻猊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龙生九子之一，不过除此之外，它在古书中的记载还和狮子有着不解之缘。古书《尔雅释兽》是这样写的，狻猊形容彪猫，食虎豹。近代著名的风水鼻祖郭璞曾经注释过，说狻猊即狮子也，出西域。从此看出狻猊是狮子的古称，外形也和狮子特别像。相传狻猊生性喜静不喜动，好坐又喜烟火，所以形象一般出现在香炉上，随之吞烟吐雾。所以今天第二道题答案就是 A 喜烟火。再来看看今天的最后一道题，故宫里的大怪兽中还有一个叫做杭石，占太和殿众多脊兽的对尾，而且在传说中它是一种神仙的化身，您猜猜是什么神呢？ A 风神， B 雨神， C 雷神。 哎，那么第二道题的答案呢也已经揭晓了，我们请刘洋老师来选一位幸运的朋友吧，好吗？ 好，28号吧。 28号，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2月8号出生的。 是2月份吗？ 2月3号。 啊，真的吗？ 我真的是2月份。 哎呦，太难得了。 是啊、所以我比较喜欢28号这个数。 那您真的是4年过一次生日吗？ 不是28号，2月8号。 2月8号。 对， 吓我一跳。 这要问吗？要麻烦了。 要不也有别的变通的办法呀？ 是吗？ 什么阴历生日之类的吗？ 哦，对。 我知道有小朋友有这样的生日。来，我们的编辑数一数。第三道题呢，各位朋友您再好好想想，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吧。杭石哈，杭石是什么神仙的化身？风神、雨神还是雷神呢？一个是发过您的答案，另外一个呢，我们现在也在招募又见田园活动的参与家庭。下周三，也就是7月25号，我们的第二期活动就要开始了，招募15个家庭走进北京植物总医院。您现在进入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点击右下方的田园报名，哎，我们就会到时候给您回复，您报上了还是没报上。好，我们的编辑数出来了，第28位朋友第二题答对的潇潇凤儿，恭喜您，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记得去年春节时的我，和小朋友一起看满天的烟火，记得我们一起笑着唱着一首歌，唱着唱着妈妈突然对我说，让我赶紧回家去复习功课，因为新的学期就要来了。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故宫里的大怪兽的主题曲，是吧？ 对的。 哎，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这部剧家庭音乐剧故宫里大怪兽的导演叶迅谦，还有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刘洋做客我们的节目，哎，来跟我们说一说